在敲打我窗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每年的5月20号因谐音为我爱你成为婚姻登记的小高峰日。去年5月20号全市结婚登记人数3044对，离婚登记人数232对，数量均比平日翻番。今年5月20号为周六，根据北京市民政局的规定，周六婚登处只对预约市民办公，对非预约的市民不提供服务。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2017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已全面启动，今年5月至10月为推荐上榜阶段，11月至12月为点赞表彰阶段，近日5月第一周的榜单发布。记者日前从市规划和国土委获悉，本市挂牌督办一起重大典型土地违法案件，公开通报两起土地违法案件，分别涉及房山、怀柔和大兴。北五环附近将增添一座铁路枢纽。近日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获悉，京张高铁上的清河站已经开始招标站房工程，预计本月具备开工条件，月底进场施工。 真心会和真心

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。在我们伤痛脆弱想要逃避的时候，也许并不一定有人会陪着你，然而我们很多人常常是为了同样的一个理由一再让自己陷入荒芜，但总会有人陪我们度过在旷野漂流的时候。或许你在生活中尝尽了心酸，感叹韶华易逝；或许你在职场中遭遇过挫折，感叹世事艰难。但请相信，青春不是年华，而是心境。不断接纳美好，希望、勇气和力量，青春就永远不会老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送给依然青春的你。听到莫文蔚《盛夏的果实》。 看见潮起潮落，

像三月浪漫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七月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哦，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